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思及此，池小池伸手试了试干预手腕的温度。在任务世界里，此时是秋季，秋老虎威力之下，房间内仍不免有些闷热，而甘玉身上却是凉悠悠的，可以想见如果抱着的话肯定舒服得很。池小池看着眼前熟睡的甘玉，竟是有些喉头发紧。如果他真的是061的化身，如果061真的是楼哥，池小池早已发誓不会再给自己任何失望的机会，但事到临头他还是有些控制不住，这样并不好。池小池浮想联翩了一会儿，便把那些多余的心思都收了起来，打算玩一会儿卡牌游戏等天亮。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幽微的女人歌声从走廊传来，颤颤悠悠地捏着嗓子哼哼，听不出歌词，但调子倒是挺悠远悦耳的。池小池一个冷颤，下意识往甘玉的方向靠了靠。那歌声飘飘荡荡的，由远及近了，听得人鸡皮疙瘩直往上窜。池小池坚决不作死，全当没听见，但还是忍不住又往甘玉身上靠去。声音愈近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冲着这里来的。池小池只觉得心跳如鼓，咚咚咚的响声就足够把走廊上唱歌的人引来了。他发力按压住心脏，衷心期待现在有人能抱住他，这样他的恐惧或许能被抵消一些。谁想下一秒，甘玉便伸臂揽住了池小池的腰。池小池一僵，而甘玉舒展臂膀，另一手亲密又自然地绕过他的颈部，按住他脑后，让他妥帖地窝进自己怀里，像是在安抚一只受到惊吓的大猫。隔着一层薄薄的睡衣，他的手指轻轻划过池小池的脊柱位置，这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抚摸法，类似于撸猫。池小池被他撸得有点发软，浑身过电似的发麻，心里还惦念着外头那个半夜唱曲儿的，竟没觉得犯恶心。他们兄妹俩不知什么时候都醒来了，只是谁都没有发出响动。甘棠从床上无声无息地爬起来，静默地盯着门口，手边不知何时已握了一把匕首。看握匕首的姿势，显然是老手。唱歌的女人拖踏着脚步逼进了门口。他越靠近，池小池越忍不住往门口看。在黑暗中早已睁开了眼的甘玉微微皱了眉，反手在池小池背上写字。 看我，别怕。 歌声从池小池门前飘过，并未停留。池小池长出一口气，浑身紧绷的肌肉放松了一些，他打算从甘玉的怀里出来。谁想刚才经过一番折腾，他和甘玉已经来到了床边。他稍稍往后一挪，就不慎撞在了摆在床头柜上的空玻璃杯，玻璃杯朝着地面直坠而下。池小池猛地炸出一身冷汗，可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甘玉便一个翻身压在他身上，一把将即将跌碎的玻璃杯夺回手中。歌声停了一瞬，主人似乎在侧耳细听。屋内诸人也是屏息凝神，连一口气都不敢多喘。少顷，歌声再起， 看来女人并未发现这小小的骚动。歌声渐渐远了，直到消弭无踪。趴在池小池身上的甘玉轻手轻脚地将玻璃杯放回床头柜，又从他身上下来，替他拉一拉被子，轻声说： 睡吧。 甘棠点头，乖乖躺平。池小池也没说自己一旦醒了就很难睡着的事情，躺平闭眼，佯装已经睡着，可是心跳节奏仍乱得很，咚咚有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猜测兄妹两人大概都睡着了，池小池又睁开了眼。因为很怕房间里那幅气球照片，他们的床位做出了调整，不再直面照片。从池小池的角度，抬眼就能看见窗户上投下的层层塌塌的树影，影子断续缭乱，仿佛能听见枝叶相触之声。但不出几瞬，池小池便滞住了。一张女人脸从夜色中而来，慢慢贴上了窗户玻璃，冷森森地向内望去。而这里是三楼，因为挤压，那张脸的五官都变了形状，扁平的就像是鱿鱼。池小池隐隐觉得这张脸有些熟悉，可哪里还敢细看，闭目装睡，但肩膀却都忍不住发起颤来。在那目光即将落至池小池身上时，睡在池小池身侧的甘玉似是梦见了什么，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呓语，旋即揽过池小池，额头与池小池冷汗遍布的额头相抵。那清浅又悠长的呼吸声扑到池小池脸上，给了他极大的安慰。池小池就这样抵着甘玉的额头，不去查看那女人走了没有，竟渐渐地安下心来，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第二日七点左右，他才重又苏醒过来，两人头抵着头，一直未改变姿势。甘玉俊朗的眉眼即使放大数倍，也依然让人怦然心动，再不用说这张脸背后可能的身份。池小池一张厚的刀枪不入的脸皮都有点搂不住了，往后缩去，这动作引得甘玉醒转过来，他睁开眼未雨先笑： 我又抱着你了。 池小池想，这个又字用得堪称精妙啊。甘玉温和一笑： 抱歉，我这个人睡相比较差。 池小池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信了他的邪。任务者们集合起来吃剧组早饭时，都在小声谈论昨天晚上听到的歌声，而看到同时出现的池小池与甘家兄妹，袁本善脸色不大好了。这两天他尽惦记着关巧巧的事情，现在关巧巧已被解决，他也该好好管一管自己这个不懂得防备的小男朋友了。他坐到池小池身侧，轻咳了一声： 昨天晚上你听到了吗？ 池小池点头，真情实感道： 吓死我了。 甘玉将剥好的煮鸡蛋递到池小池手中，接话道： 纯阳可真的吓坏了，多吃一点压压惊。 袁本善看了他一眼： 我在和纯阳说话。 甘玉客客气气地说： 我也是。 经过这几天，在场的任务者谁看不出来啊？这个小瞎子竟然勾搭上了两个男人，这个姓袁的是正宫，至于那个医生，说是同事，可谁信啊？对于他在任务世界里还能开后宫这件事，所有的任务者都表示叹为观止，学不来啊，学不来。身处关注中心的池小池却非常有小婊子的自我修养，喝着袁本善盛来的粥，吃隔壁老干剥好的鸡蛋，不为所动。在这之前，袁本善几乎从未担心宋纯阳会另投他人，但甘玉的出现却叫他不得不多想了。他有些焦急，一肘压在桌上，逼近了池小池，声音却还是尽力克制的温柔： 你跟别人一起睡， 也得考虑考虑我的心情吧。 池小池眨巴眨巴眼睛， 我答应跟他们结盟了。 袁本山愣了一会儿，脸色慢慢变青。 怎么不跟我商量？ 他压低了声音， 你把那件事告诉他们了。 池小池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，同样低声道， 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他们一进来就注意到我的眼睛颜色不一样，瞒不过去的。 袁本善的眉头拧成了疙瘩。的确啊，甘玉是纯阳的同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如果发现纯阳眼睛的秘密，要么杀了，要么就结盟。相比之下，后者比前者要合算很多。袁本善冷眼旁观了几天，看得出这甘家兄妹行事冷静，他们从未跟人结盟，双人过到了第八个世界也不会是什么软柿子猪队友。想到此处，袁本善甚至有点庆幸关巧巧的死。毕竟系统有规定，结盟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四人，